《哈利波特与凤凰社》第七章《魔法部》第28集。 第二天早晨5:30，哈利猛地一下完全清醒过来，就好像有人冲他耳朵里大喊了一声。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，慢慢的，要去魔法部受审的事充满了他大脑的每个细胞。他再也无法忍受了，就从床上跳下来，戴上了眼镜。维斯莱夫人已经把洗熨一新的牛仔裤和 T 恤衫放在了他的床脚边，哈利摸索着穿上它们。墙上那幅空白的画布在痴痴发笑，罗恩四肢舒展的仰面躺在床上，嘴巴张得大大的，睡得正香。哈利穿过房间，来到门外的楼梯平台上，反手把门轻轻关上。罗恩一直没有动弹，哈利竭力不去想，当他下次再见到罗恩时，他们可能已经不再是霍格沃茨的同学了。他轻手轻脚地走下楼梯，经过克里切祖先的那些脑袋，来到下面的厨房里。他本来以为厨房里没有人，可他刚走到门口，就听见门后传来低低的说话声。他推开门，看见维斯莱先生、维斯莱夫人、小天狼星、卢平和坦克斯都坐在那里，好像正在等他似的。他们都穿得整整齐齐，只有维斯莱夫人穿的是一件紫色的加臣衣。哈利一进去，他就立刻站了起来。 吃早饭。 他一边说一边抽出魔杖，匆匆地朝火炉走去。 早上好，哈利。 唐克斯打着哈欠说，今天早晨他的头发是金黄色的，打着卷儿。 睡得好吗？ 挺好， 哈利说。 我一夜没睡， 他说，又浑身颤抖着打了一个大哈欠。 过来坐下吧。 他拖出一把椅子，结果把旁边一把椅子撞翻了。 你想吃什么啊，哈利？ 维斯莱夫人大声问。 粥、松饼、熏鱼、熏咸肉和鸡蛋、面包。 就来面包好了，谢谢， 哈利说。卢平看了一眼哈利，然后对唐克斯说， 你刚才说斯克林姐怎么了？ 对了，是这样，我们需要更小心点了，他开始问我和金斯莱一些古怪的问题。 他们没有要求哈利加入谈话，他感到松了口气，他心里一直局促不安。维斯莱夫人把两片面包和橘子酱放在他面前，他费力地吃着，味同嚼蜡。维斯莱夫人在他的另一边坐了下来，开始格外细致地关心他的 T 恤衫，一会儿把标签塞进去，一会儿又把肩膀上的接缝抹平。哈利真希望他不要这么做。 我得跟邓布利多说说，我明天可不能再值夜班了，我太累了。 唐克斯说着，又打了一个大大的哈欠。 我来替你吧， 维斯莱先生说。 我没事儿，反正要改一份报告。 维斯莱先生没有穿巫师长袍，而是穿着一条细条纹裤子和一件旧的短夹克衫。他把目光从唐克斯身上转向哈利。 你感觉怎么样？ 哈利耸了耸肩。 很快就会结束的， 维斯莱先生给他打气说。 再过几个小时，你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。 哈利什么也没说。 受审地点就在我那层楼，在阿米莉亚·伯恩斯的办公室，他是法律执行司的司长，到时候就由他来向你提问。 阿米莉亚·伯恩斯挺好的，哈利。 唐克斯真心诚意地说。 他很公正，会听你把话说完的。 哈利点点头，仍然想不出一句话来说。 不要发脾气， 小天狼星突然说。 态度要彬彬有礼，实事求是。 哈利又点点头。 法律会支持你的， 卢平轻声说。 即使是未成年巫师，也应该允许在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使用魔法。 一股凉嗖嗖的东西正顺着哈利的脖子后面往下淌，他一时还以为有人在给他施幻身咒， 接着才发现是维斯莱夫人在用一把湿梳子对付他的头发，他用力按压着他的头顶。 他服帖下来过吗？ 他绝望地说。哈利摇了摇头。维斯莱先生看了看表，抬头望着哈利。 我想我们现在就走吧， 他说。 稍微早了点儿，但我想你与其在这儿闲待着，还不如在魔法部等着呢。 好吧， 哈利机械地说，放下面包站了起来。 你不会有事的，哈利。 唐克斯说着拍了拍他的胳膊。 祝你好运， 卢平说。 我相信一切都会很顺利的。 如果不是， 小天狼星沉着脸说， 我就替你去找阿米莉亚·伯恩斯算账。 哈利勉强笑了笑，维斯莱夫人使劲拥抱了他一下。 我们都交叉手指为你祈祷， 他说。 好的， 哈利说。 那么待会儿再见吧。 他跟着维斯莱先生上了楼，走过门厅，他可以听见维曼后面小天狼星的母亲在睡梦中喃喃低语。维斯莱先生拔掉门栓，两人出门来到外面，天刚刚破晓，天色灰蒙蒙的，带着寒意。 你一般不是步行去上班的，对吗？ 他们快步绕过广场时，哈利问他。 对，我通常是幻影移行， 维斯莱先生说。 但显然你不会，而且我们最好通过非魔法的方式去那里，给别人一个比较好的印象。要知道你受审是因为 维斯莱先生走路时一只手插在夹克衫里，哈利知道那手里一定攥着魔杖。破败的街道上几乎一个人也没有，可是当他们走进寒酸的不起眼的地铁车站时，发现里面已经挤满了早晨上班的乘客。维斯莱先生难以抑制内心的浓厚兴趣，他每次发现自己与正在处理日常事务的麻瓜们近在咫尺时都是这样。 真是不可思议， 他小声说，指的是自动售票机。 太奇妙了， 已经坏了， 哈利指着告示牌。 是吗？但其实这样， 维斯莱先生说，满心喜爱，笑眯眯地望着那些售票机。他们还是从一个睡眼惺忪的管理员手里买了地铁票，这笔交易是哈利完成的，因为维斯莱先生不太搞得清麻瓜的货币。五分钟后，他们登上了地铁，地铁载着他们哐当哐当地朝伦敦市中心驶去。维斯莱先生紧张地一遍遍核对窗户上方的地铁路线图。 还有四站，哈利，现在还有三站，还有两站，哈利。 他们在伦敦市中心的一站下了车，人流如潮，他们被无数衣冠楚楚提着公文包的男男女女推挤着出了地铁。他们上了自动扶梯，通过检票处。维斯莱先生看到旋转闸门那样灵巧地吞下他的车票，显得非常高兴。来到一条宽阔的街道上，两边都是威严壮观的建筑物，街上已经是车水马龙。 这是什么地方？ 维斯莱先生茫然地问。哈利以为，虽然维斯莱先生那样频繁地核对地铁路线图，他们还是下错了车站，顿时吓得心脏都停止了跳动。可是紧接着，维斯莱先生又说： 啊，对了，这边走，哈利。 转身领着哈利拐进了一条岔道。 对不起， 他说， 我从没有乘地铁来过，而且用麻瓜的眼光看起来一切完全不同。说实在的，我以前一次也没有使用过来宾入口。 他们往前走着，街道两边的建筑物渐渐不像刚才那样威严壮观了，最后来到一条凄凉的小街上，只有几间看上去破破烂烂的办公室，一家小酒馆和一个满得快要溢出来的垃圾转运箱。哈利原以为魔法部是在一个气派的多的地方了。